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会有轻度到中度霾，处于空气的重污染橙色预警当中，影响了空气质量，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还是应该做好健康防护。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部地区的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的亮马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以及东五环的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还有远通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降压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降压，主要是从中医的角度。 现如今，60岁以上的老年人里，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血压高的。血压不控制好，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脑卒中和冠心病。怎么控制高血压侵袭的脚步？中医应对高血压有什么妙招？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周琦，跟您说说中医的降压秘诀。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医师周琦，周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中医的降压秘诀。首先呢，要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啊，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周琦。 嗯，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周主任，刚才这个预告当中也提到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两个当中就会有一个有高血压的问题哈。很多的老年朋友也非常熟悉，我们经常说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就是三高，其中有一个就是高血压。 对， 很多老年人的这种突发急症甚至威胁到生命的病，追根溯源其实都和这高血压是有关系的。 没错， 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伙来说一说中医降压的秘诀。但是我记得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好像很多的中医专家都说了，其实很多的疾病啊，中医和西医它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肾病，中医说的这个肾病和西医说的肾病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疾病。这高血压也想问问您，咱中医有对应的比如说跟西医相同还是有相悖的地方？ 其实在中医上来说根本就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我们中医呢对于高血压的理解基本上是从症状上来的。因为像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基本上都会有这个眩晕啊，或者头疼啊，或者有这种比如说后脖子梗发硬啊这一系列的症状。我们呢基本上就把它归纳在这个像什么眩晕啊或者是像什么头疼的症状里了。 哦，所以说在中医其实并没有高血压，也就是说咱找一中医大夫，中医大夫直接通过号脉啊什么的说你这是高血压，这肯定是不科学的吧？ 对， 所以说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疾病是西医的一个称呼，我们中医呢更多是针对症状，把比如说高血压的一些临床表现对应过来，然后呢采取一些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对它进行调理。那是不是很多的老年朋友现在越来越青睐于比如说中医去调理治疗这种高血压？在您日常的出诊过程当中，是不是老年的患者特别特别的多呀？ 是的，因为本身啊高血压是一个老年的一个多发病，然后它在老年病人中呢也比较常见，然后呢现在呢其实老年病人对自己的健康关注越来越高，他们渴望寻求那种就是这种像平衡疗法，像中医这一类种自然和平衡的疗法来治疗，就是调控他们的血压。可能本身好多老年人呢对这种西医的药物治疗还有畏惧，所以我们现在门诊确实是像这种来寻求中医治疗的老年人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很多老年人对于中医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理解，很多的老年朋友都认为了比如说中药它的这个效果是治根的，它是治本的，还有很多老年人会认为这中医是不是能够通过中医的这种调理啊疗法啊逐渐的替代比如说西医的用药呢，到底行不行？像中医我们今天和大伙说的降压秘诀到底有哪些，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周主任跟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那关于高血压大家想要从中医方面了解到哪些，也希望了解比如说有一些问题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和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一起来说一说中医在降压方面到底有哪些的问题。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经常会有朋友问肾不好平时应该怎么吃怎么补呢？其实啊肾脏有问题哪里是靠吃和补补得回来的，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坏习惯，这个习惯啊会很伤我们的肾，最常见的坏习惯就是吸烟。有研究表明血肌酐是反映肾功能的重要指标，血肌酐过高的话就需要注意肾脏问题了。如果每天多吸五支烟，在三年之内血肌酐升高的风险比不吸烟的人群要增长 31%。不论男女，每年的吸烟量累计超过25包的时候，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就会出现明显的升高。如果已经得了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小球肾炎等，那吸烟患者就更加容易出现肾脏功能的损害，还会更快的进入尿毒症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还是建议您尽早戒烟。最近有一条消息说，卫生部发布了10种食物不能常吃的正式文件，其中包括了松花蛋、臭豆腐、味精等10种食物。然而查询国家卫生部的官方网站，我们会发现从来没有发布这样的文件。而文中提到的松花蛋，它含铅是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概念，但是在十几年前松花蛋就开始工艺改良了，现在只要是正规品牌企业规模化生产达标的松花蛋，基本上都可以把铅含量控制在每公斤 0.1 到 0.2 毫克左右，所以说合格的松花蛋不会对人体带来危害。另外臭豆腐闻着臭是因为豆腐在发酵腌制和后发酵的过程当中会含蛋白质经过一系列反应，最终产生一种叫做硫化氢的刺鼻臭味化合物。而这种现象在很多的腌制食物、发酵食物当中都有，包括人体的肠胃道当中也含有不少的硫化氢。因此网传硫化氢对于人体有害是没有道理的。那至于味精，它加热之后的确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但是焦谷氨酸钠的致癌性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分出的四级致癌物当中也没有把焦谷氨酸钠包括在内。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今天零点到周三的24点，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和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提醒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医师周琦周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中医的降压秘诀。看来这个中医虽然周主任刚才介绍了说没有高血压这个疾病，但是针对高血压的一些症状，中医还是有自己的小窍门的哈。那周主任，中医既然没有比如说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疾病，那通过这个症状我们有没有分析出比如说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呀？ 其实像我们的高血压呀，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名字叫做高血压，其实西医上来说的高血压的它的英文名字叫 hypertension， 也就是说是一种血管的一种高张力性的疾病。 嗯， 这种高张力性的疾病呢，其实在我们中医上呢，我们其实有一类的人是特别容易发生的，因为我们说一般来说高血压的症状是眩晕，它是因为啊就是咱们这个脑血管的这种高张力状态，然后导致了我们这种一种不适的症状。我们中医上讲珠峰吊悬皆属于肝，所以一般来说呢，中医上讲这个发生高血压的原因基本上都跟肝有关或者跟痰有关，我们有它中医自己的这个病理因素。 哦，中医主要是说高血压是由我们说肝引起的，很多朋友可能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中医哈，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说是肝肾不和啊，还是肝气淤积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肝出了问题血压就会出现变化呢？ 我们并不是把这种症状直接跟血压的值相关的，但是我们跟它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的。我们常见的这种症状譬如说有肝阳上亢，有这个肝肾阴虚，然后有这个痰浊上阻，就这些它都是跟我们，它虽然说是就是体质原因，但是呢最后都会导致我们这一系列症状出现，同时可能也会伴有这种血压值的变化。 哦，所以说其实中医我们说并没有一个特别比如说对应肝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的血压一定会升高。 对， 嗯，更多的我们还是从经验方面总结出了一些对应哈。 嗯， 我们都说了到了春天我们是属于阳气上升的一个状态，那你想问问您，血压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是不是也是容易出现波动和变化的呢？ 特别容易，因为我们中医上讲是春三月所谓发陈嘛， 嗯， 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它是一种向上的一种阳性向上发展的一种状态。像这种状态下呢，我们在门诊上你也明显能看出这种规律来，一般到了这种冬春之交的时候，它气候变化比较剧烈，人的呢血管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冷热进行收缩之后呢，然后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就很大，好多人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很不舒服。它倒不一定是血压值的上升，因为有的时候呢天气变暖和之后它血压反而会下来， 嗯，血管热胀冷缩变宽了， 对对对，但是恰恰是这种波动会给人带来不适感，而这种不平稳的血压反而是导致好多这种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种就是危险因素啊，它是一种诱因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中医关注血压不仅仅是关注高血压，血压出现这种波动变化也是中医我们说关注血压这个角度它自己独特的地方。 对，因为血压的平稳比血压值下降更重要，这是西医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中医也是这么认为。 好，那对于西医而言，我们比如说治疗高血压更多的比如说通过这种药物也好，通过各种方法也好，达到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在血压控制在一个我们说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认为血压正常。那随着年纪的不同，可能这个范围会有或宽或紧的这种放松。那对于中医来说，比如说我们既然没有这个传统的这种比如说血压计的这种衡量，那我们中医治疗高血压会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是症状消失了就算是我们把这高血压治好了吗？ 其实我们更关心在这一些症状背后发生的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病人或者他体内的这种阳气的调节出现了这种异常的波动，我们更希望的是他能改善他的症状，改善他的症状不能改善他的症状，我们可以把他的这种平衡尽可能的趋平，让他对人的损伤是最小的，然后呢尽可能的减轻他的症状，然后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是我觉得我们中医治疗这个像高血压导致各种症状之后最主要的一个治疗目的。 哦，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说血压值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嗯 嗯，那现在我们中医比如说治疗这种血压，我们刚才说了传统中医其实是没有血压这个概念的，更别说什么我们说测量血压的这种仪器了，但是随着中医现在不断的这种发展，甚至我们现在西医的一些加入，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要去中医医院调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医生也会把这个血压计啊各种这种西医的化验检查手段融入其中啊？ 啊，没错，因为现在按照我们这我们中医医院也是中西结合并行的，我们的高血压呢，对高血压的患者有我们自己的高血压的诊疗常规。 嗯， 在西医方面呢，我们肯定是追求他血压是要达标的，然后改善他这种高的这种血压的这种张力状态，可以用西药。在中医方面呢，他只要是出现了，譬如说他体内这种阳气调节的失调的话，我们也会用中药去改善它这种失调，通过改善这种失调，然后改善它的症状，同时可以辅助这些西药进行降压，让患者依从性会更好。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之前留下的问题。好，王阿姨之前打来电话就想问问，说自己呢是长期的肝郁气滞，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特别容易得高血压？如果他现在这样的情况容易得高血压，他还想问问到底应该怎么调理？比如说像这个朋友说这个肝郁气滞，它算是我们比如说易患高血压的体质吗？ 应该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肝郁啊，肝郁中医上的讲的肝和我们西医上的肝脏是不一样的。中医上讲的肝呢，是我们在机体内的一个负责气机畅通的一个器官，它最容易发生的就是气郁。一旦发生气郁了呢，它就容易郁久，就容易化火，化火之后呢，然后它就肝阳上亢。像这种情况，肝阳上亢本身就是我们高血压最常见的一种临床的一个临床症候。他如果说是肝郁时间很长了的话，那他就应该自己注意了。首先你要自己调节自己的心情，然后让肝气调达，否则的话我觉得不单单是高血压，他还很容易得像中风啊、心脏病啊之类别的病呢。 哦，也就是说很多心脑血管的疾病其实都是和我们说的这种肝气它是有关系的。 对，肝气不舒有关系。 我们再跟大伙明确一下，我们中医提到的比如说像肝啊、肾啊，和西医这种单独的一个器官，比如说肝脏或者是肾脏，是不同的概念。 是不一样的，对。 它可能是很多器官的一个怎么说，应该是综合起来我们起到的一个共同的效果。 我们是从功能上定义。 好，那像除了这种我们说这种肝郁气滞的体质之外，还有哪些体质是容易比如说在中医的角度看来出现高血压各种症状呢？ 我们还有一种就是阳盛的体质，还有一种呢是痰，还有一种痰阻的体质。阳盛的体质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平常特别的怕热，但是呢你喜冷怕热，然后呢平常特别容易生气，然后脸总是红红的，然后平常你去喝水呢总是喜欢喝凉水而不喜欢喝热水，这就是一种阳亢的体质。还有一种呢就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呢整天人没有精神，觉得很疲惫，然后呢吃饭又不香，大便老是拉稀，然后老是觉得脑袋蒙蒙的，像戴一顶帽子一样，这就是痰湿体质。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大家比较注意的，就是还有比较胖，这种人可能是一种痰湿的体质。像这两种体质的人加上肝郁这种体质的人，都容易发生这个像我们说高血压导致像眩晕的这种症。 好，这个阳盛和痰湿您都说了一些临床表现哈，咱们也帮肝郁的这些临床表现总结一下吧。 像肝郁的病人呢就更典型了，他经常会叹气，觉得好像在两边的我们的胁下呀，就是我们两边胳膊底下这部分觉得硬硬的，然后觉得不舒服，然后呢觉得呢老是觉得心里边委屈，然后平常呢特别容易被激惹，像这种情况的一般都是肝郁的表现。 所以说西医我们经常说比如说爱发脾气，脾气特别暴躁爱着急的人，可能这个时候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患者一吵架，这个一着急可能就是血压就上去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说是肝火比较旺的朋友， 就郁而化火了。 所以说这三类我们说中医角度说体质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出现高血压的一些临床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哈，大家可以通过刚才周主任的这种症状描述对应一下，然后呢我们再通过比如说西医这个角度测量一下自己的血压数值，看看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即使这样的体质我们的血压又比较高，当您再出现比如说头晕头疼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对自己进行一个调理。赵叔叔之前也是留下了自己的问题，他说自己啊是血压高，想问问这血压高和肾虚有没有关系，想问问您。 单纯的肾虚很少引起高血压，我们现在看到那种高血压的病人如果伴有肾虚的，大部分是肝肾阴虚。就是他阳不虚，他是阴虚，我们中医上分是分阴虚和 阴阳， 对，分阴阳的。而肝肾阴虚的病人是什么表现呢？就是他经常是那种譬如说有腰酸腰疼口干，然后呢晚上睡觉不是很好，有的时候呢也会有颜面潮红，像这种呢可能是肝肾阴虚。肝肾阴虚的病人呢发生高血压之后呢，通常是他之前有一个很长时间的病史了， 就是他之前有譬如过度劳累啊，或者这种伤阴的过程时间很长，或者休息不好，这种病人呢，老年病人也是比较多的，应该引起注意。 也就是肝肾阴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我们说高血压的这个症状，如果单纯只是肾虚的话，不太可能会有高血压的这种临床表现。那我们既然跟大伙儿来说今天是中医的降压秘诀，就得问问您，像西医我们知道降压药非常的有效，而且降压药现在也是更新换代了好几代了那中医比如说调理高血压的这些临床症状，它会有哪些小方法小妙招吗？ 我们其实中医上来说最主要依赖的还是服药，但是呢它控制症状这方面呢，我们这个药物治疗并不像西医的追求那个对数值，就是西医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从去年开始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已经降到130-180了，这么一推的话，其实我们好多人都有高血压啊。反过来说，它的那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二级以上的高血压就应该药物治疗了，推荐药物治疗，它是为了把血压达到一个平衡的数值。而我们中医上来说的话呢，不管是中医的这个口服药和这种外治法，我们是为了追求这种机体内环境的一个平衡。我们中医上呢，除了吃药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方法，譬如说我们有外治法，像针灸啊，针灸降压，然后譬如说像刮痧，还有刺络放血都可以降压。我们而且在以前这个几代的中医人的这种努力过程中，也是在临床中验证确实有效的，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它可以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而已。 那也就是说，中医我们说不管是内治还是外治，不管是吃药还是通过比如说针灸放血这些手段，我们最重要的是让症状控制住，症状尽量减轻。 对， 而不是追求比如说血压的数值真正达到比如说现在新规定的130-180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了。 对对对。 我们在西医的时候经常请这个高血压方面的专家做客的时候，高血压专家就说了，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这个数值啊远远超过了130-180这个标准，但是呢老年朋友他一直血压都很高，他逐渐的会发现自己好像有一些高血压的症状消失了减轻了，其实是他机体去适应了这个症状。那我也想帮老年朋友问问，比如说像中医我们这个角度更多的是针对症状，像这些血压其实挺高的但是又没有症状的老年朋友，我们中医还对他治吗？还是说这种在中医范围之内我们就不干预他了？ 其实我们从大夫方面认识的这个症状和病人自己感觉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我们老年病人的这种高血压，他经过长时间之后，他适应之后啊，他自己是没有感觉的。有好多人是他的血压调节是一个阈值，而且老年人病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年人的压差是非常大的，高压特别高，低压反而特别低，所以说呢他这种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这种压差，收缩压、舒张压之间有压差，他没有感觉。但是我们中医门诊就诊的时候，如果说一测他血压是高的，但是我们中医呢一摸脉发现的脉特别悬，那就说他血管的僵硬程度很高。像这种呢，也不能是他那个症状，应该是打引号的症状他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症状。 所以说，我们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这些老年朋友，尤其是比如说常年血压偏高的老年朋友，可能您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跟您说的这个中医的角度没症状， 对， 这个没症状 是 要打引号的， 对，不能说你是健康的。 所以说很多的症状可能是通过比如说比较有经验的这种中医大夫，通过望闻问切各种方式帮您去判断。好，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这个对于可能中药特别的感兴趣，尤其是比如说通过西药正在调理的老年朋友，比如说遇到了换季的时候，甚至有一些西药他吃的时间比较久了，发现这血压控制不是特别好了，这个时候呢往往很多老年朋友说是不是可以比如说上一些中药，或者有些朋友说这西药是不是会有一些毒副作用啊，还是中药安全，咱是不是能把中药替代了西药，这些是不是在临床上也经常有老患者问您？ 是，这是我们门诊咨询的其实比较大的一个病人的群体，好多老年人是这样想的，他们在这种认识过程中，他们认为自然疗法和中成药啊，包括中草药啊，这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本身呢，可能对他们身体健康损害更小一些，而西药呢，通常都是些化学药品，是对身体有毒副作用，他们特别渴望能够停止这种有副作用的西药，然后来吃中药，但其实这种认识是有误区的，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的控制，它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高血压造成的靶器官的损伤，心脑肾的损伤，它这种损伤必须得是你的血压达到一个稳态，不再波动了，然后呢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这种值之后，它这种收益才会出现的。而我们中医呢更多的是改善患者的症状，同时呢然后调节它这种我们中医上说气血阴阳内环境的这种稳态，而它对于这种稳定的血压值的就是这种下降， 中医上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明确或者什么的，就是有证据的，有这种大的这种人群的证据来证明确实有一种方法，譬如说是很有效的，你每天就这样做的话呢，吃这种中草药的话呢，你就可以达到这种稳态。而且中医是辩证的，它不可能说我一种中医治疗方法适用于所有的高血压人群。 嗯， 所以我建议还是大家就是有这种高血压的，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在西医的规范化治疗的情况下，可以配合中药。它可以譬如说这种中药的使用呢，改善你的症状，同时它有的时候可以治疗你西药产生这种副作用，再用西药去进行规范化治疗，把血压控制在一定的稳态，可以达到最大的获益。 哦，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在中医院看这高血压的问题，医生也会给我开西药的。 你需要吃西药一定会给你开的。 啊， 嗯， 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比如说我去中医院这医生给我开的都是中药没有西药。其实并不是这样，现在即便是在中医院，如果您真的比如说血压确实我们也要测数值的，确实数值偏高的话，西药控制这个血压的数值，控制一些其他这种后续疾病的话还是首选。 对， 中医我们更多的是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吃了这西药之后，虽然我们看这数值好像下来了，但是依然有头晕呢、头疼，这些我们可以通过中药来进行调理。 对的。 嗯，好，我们看看张先生28岁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比较年轻的朋友，他说情绪和血压关系到底大不大呀？前阵子他说情绪有点兴奋，就有点肝火旺的感觉，说血压就出现了点波动。 这是正常反应啊，这是我们人体血压其实一共就几个调节方式啊，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神经调节。 嗯， 我们神经调节是因为我们内源性只要交感神经一兴奋之后呢，我们外周血，我们的心脏的摄血能力就会增加，然后外周血管就是收缩，这个时候血压上升是正常的。但是呢，你不一定，你有血压升高不代表你有高血压病。 嗯， 它因为我们高血压病的诊断标准是这样的，你得用这种持续的这种血压升高，非同日多次测量，或者用那种动态血压监测，我们看你血压确实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个时候你才能诊断高血压，所以一过性的血压升高也不用特别焦虑。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节目之前还专门做过，请过专家告诉大家怎么来测量血压才是准确的。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比如说去某家医院体检，甚至有一些朋友去这种比如说像这种电子血压计，某些药店它也有提供这样的服务。这吭哧吭哧跑来一着急，然后一测，哎呦这血压高了，就担心就害怕，这个时候就说哎呦这有高血压了，这是绝对不科学的。 单次测量的血压升高的临床诊断意义并不是特别大。 我们想要确诊自己是不是高血压的话，其实是需要一个长时间，我们每天定时一早一晚连续测一段时间，然后共同判断，看看这血压到底高不高哈。双双这个朋友想问问您，刚才您不是说了吗，高血压的标准现在已经降低了，不是14-90了，是13-80。他说自己是女性，今年55岁了，现在的血压呢是13-85，他这也没说是一次还是说经常保持这样的血压，他算高吗？ 不算高，因为我们刚才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你如果说是你的血压的状态持续在这种，你就其实也就是低压高一点嘛，80-85。如果说你的血压状态一直是持续处于一个高的稳态，然后一直超过13-80，然后呢，你才能有可能是血压升高才算高。你现在是单次测量，只有一次是13-85，而且没有任何临床症状，而且55岁的女性呢，不知道她抽不抽烟啊，有没有家族史之类的，是不是肥胖，血脂高不高？就是它没有危险因素的，就是我们这些危险因素我们不考虑的情况下，单次的这种测量血压升高呢，其实对它的健康指导意义也并不是特别大。不要太焦虑，焦虑时间长了可能真高血压了。 我们说情绪对于血压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哈。那如果像这个朋友他是比如说长期我们的这个血压稍微高一点，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长期的血压普遍就是偏高一点，但是偏高的数值不是特别多，比如说超过5啊甚至超过10这样的毫米汞柱，那这样的朋友需要特别焦虑和担心吗？ 13-80这个线是我们人为定出来的，它并不一定适合于我们所有的人群，它是看这个线是不是能造成你这种血管的张力升高。我们知道长颈鹿的正常血压是300多毫米汞柱了，所以说如果说您的公斤体重比较大，然后呢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个儿也比较高，血压稍高一点，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呢13-80以上提醒大家是什么，就是你需要开始警惕你的血压了。它是一个警惕的一个预警的一个意义。 这个时候就可以一些生活方式 对 干预进去了，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需要吃药，像我们注意心情的这种舒畅啊，平时多运动啊，甚至我们在饮食上多注意，这个时候可能都会帮助您把这个血压恢复到正常的范围之内了。 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医师周琦周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中医降压的秘诀。周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特别跟大伙儿介绍了，其实中医啊并没有高血压这个疾病，但是高血压的很多症状，咱们中医是有好方法、小妙招去缓解它的。那在中医降压方面，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和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随时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把您的问题通过弹幕发送过来。天之雨林，周主任，既然说到中医降压的秘诀，可能很多的中药我们就不得不提哈。其实关于中药当中啊，降压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传闻，甚至有一些我们说这种偏方特别的多。我们来看一看，有听众朋友提出来的这些，您帮他判断一下是真是假哈。有听众朋友就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号留言，想问问您说天麻这味中药是不是的确有降压的作用？我知道反正头晕头疼的时候我们经常流行说天麻炖鸡有效果，那这天麻这味中药到底对于调节比如说高血压的症状有效果吗？ 其实天麻这个药我们在高血压的处方当中其实用用概率是比较高的、 哦、 我们这个天麻这个药它的作用是吸风止痉的，它吸的是就是肝风。我们也有那种很经典的那种处方，像什么天麻固藤饮、半夏白术天麻汤，都是用来治这种那个高血压导致这种眩晕这种症状的，临床效果也非常好。 嗯， 但是呢，因为我现在也发现了，因为好多这种来诊的病人都会问我们，就是咨询我们这个临床大夫说，我们这个现在那个有个保健品叫天麻片，什么能不能吃？但是其实呢，单一味的这种天麻，它只针对于这种肝风内动的高血压患者是有用的。但是高血压的这种临床症候其实挺多的， 嗯， 就不单有肝风内动这一种。所以说，如果说你只是针对自己有高血压的话，你吃天麻也不一定是有用的。你一定要找临床大夫帮你辨辨证，而且呢，天麻吃多了还有毒，啊，天麻不能过量服用，就天麻片不能过量吃。 所以说单一的这一味中药可能对于调节高血压的话是有特别明确的这种针对症状的。 对，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天麻对于肝气是 肝风内动的， 肝风内动的 对 高血压有效果。 对， 那肝风内动的高血压患者，比如说临床上是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吗？ 譬如说啊，你经常会有这种头胀、头痛，然后手发抖啊，然后呢看东西是转的。啊，看东西是转的，经常呢会有这种像这种我刚才说的那种肝火上炎这种表现，比如说容易生气啊，然后一生气之后呢就容易觉得眼发飘啊，像这种这是肝风内动的表现。也还有一类呢是专门是有叫痰浊中阻的高血压，就脑袋发懵，这种是千万不能吃天麻的。 嗯 啊，它是不对症的。 好，所以说提醒大家，天麻对于高血压的这种症状缓解，因为中医我们更多的讲究不是调节这个血压值，更多的是缓解症状。那它对应的这种高血压的症状呢，可能它是比较有局限性的，所以说我们也不推荐大家，比如说单一味的，比如说吃天麻来控制调节高血压的症状。 尽量还是吃配方，比如说配伍药。 好，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天麻这单一一味中药，如果吃太多的话，可能还有这个有毒，对我们的伤害很大。那比如说控制在什么一个量范围之内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我现在看到那个病人拿过来那种天麻片，都是那种就是压合制剂，就是他把那个天麻的有效成分提取完之后呢，他压成像我们西药那种片儿，叫天麻片。我看到好几个病人拿这种天麻片来问我了，可能是淘宝上买的。像这种天麻片呢，我没有见到它的说明书，但是它是有正规厂家生产的。我建议大家还是遵说明书去使用，它里边有一个正规的有效剂量。而我们临床处方天麻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0多克，一般都是20克以内。但那个是那种饮片的天麻 啊，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说药食同源，天麻炖鸡一看就是跟生姜一样的这种一个块儿状的东西 啊，对， 即便是这样也不超过20克， 对，应该是剂量不大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四季花开问了一个应该是中成药哈，他想问问您说牛黄降压片这一味中成药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吃，它的作用是辅助降压呢还是缓解症状啊，想问问您。 牛黄降压片应该是同仁堂研究出来的一种，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处方量比较多的一种，就是治疗高血压的中成药。它里边主要的成分应该是像以牛黄啊、薄荷一类的这种很清凉的药然后作为组成的。它主要针对的我们临床处方的时候，牛黄降压片主要处方给那种肝火上炎的病人， 就是肝火上炎的这种高血压病人，然后才比较有用。因为它药性是比较凉的，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特别热、特别亢奋，然后经常脸红红的、血压升高的时候呢，然后那个脑袋两边是胀痛的，像这种吃牛黄降压片是可以的。但是牛黄降压片每天的，如果说你要用来降压的话，它每天不能单次服用，它不像西药那样单次服用，它要多次服用，好像你至少应该维持它一个有效的一个血压平稳的一个水平。所以大家吃牛黄降压片，一定要看自己的症是不是对的。 哦，也就是更多像阳盛体质的朋友，可能比较适用于牛黄降压片哈。那除了这样的一味，比如说中药的这种成药合剂之外，在临床上我们还用的比较多的调节高血压症状的，还有哪些这种中成药吗？ 中成药其实本身比较少了。我们现在其实针对于这种高血压的这种眩晕，临床上处方的那种中成药，现在打标说是什么什么降压的，可能也只有牛黄降压片了。然后但是我也不是特别推荐大家用中成药的这种制剂去进行控制血压的治疗。你可以改善症状，不要控制血压。大家可以平常有一些什么代茶饮啊、小处方啊，是可以用的。譬如说有高血压的患者，你在规律用药的情况下，如果你觉得你血压已经控制到一定水平之后，你还有一些头晕啊、脑袋胀啊，或者自己机体这种不适的症状，像肝阳上亢的病人，大家可以平常可以吃点这种冲一点这种像什么菊花呀、决明子之类的去控制血压。如果说你是觉得自己痰特别多，平常舌苔特别厚腻，脑袋老是发懵的，大家可以泡点像什么像橘子皮啊、竹茹这种，然后去进行这种症状的调节，都是比较好的，比成药的效果可能有的时候还好。 我们再次跟大伙强调一下，其实我们中医对于血压的这个控制啊，并不专注于比如说血压恢复到正常值的范围之内，我们更多的是帮您去缓解这些症状。所以说呢，当您出现刚才这个周主任说的这种不同症状的时候，可能代茶饮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些。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牛黄降压片，这可能是我们中成药当中对于降压比较有明确作用的。好，那中药和西药，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得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吃了中药之后，是不是我的西药可以减量，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说吃了中药一段时间，我的症状消失了，这西药我是不是也能停了呢？ 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去控制一个血压的时候，你不要脑子老是有这种中药和西药的这种概念。我觉得应该是该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中药西药一起吃是没有问题的。 不会相互反应。 我们好多病人是这样同时吃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要看他吃它的意义达到了没有，而不要一味的追求我就要中西结合治疗，我就要中医治疗，我就非得西医治疗，不用这样，看自己的症状和你能这个接受的这种接受程度。 其实我们说是药三分毒，这不光指的是西药，我们中成药其实有的时候也有毒副作用的。所以说如果您吃西药之后血压控制的很稳定，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不舒服的症状，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加上这种中药来配合。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中医的小窍门。大象妈妈说，专家好，血压升高的时候耳尖放血、手指放血，到底能不能降压呢？ 这是我们临床一种急救措施。我们临床的一种急救措施，如果说你突然觉得血压升高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中医上推荐的是在像石宣放血，然后譬如说曲池放血、大椎放血来进行泄热，它就是一种泄热的一种。它能不能起到降压作用呢？我们现在临床应用其实除了这种急性的血压升高之外，我们平常是不做这种规律的这种急救方式的。我们肯定，你要到了医院之后，我们肯定还是给你要西药降压的。如果说是你在家里的情况下，譬如说这个患者你是在家里的情况下，你在有血压升高的同时，你觉得自己有中风的前兆。什么叫中风的前兆？你觉得这个血压升高已经让你的头痛或者眩晕变得特别剧烈了，甚至呢已经出现了这种肢体的活动不利呀、说话的不利索呀，或者是觉得有那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特别难受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但是呢并不推荐。我觉得你这种情况第一时间你还是应该呼叫这种 120999， 然后去做院前急救，然后呢赶紧到医院去就医。然而如果说时间来不及的话，倒是不妨一试。但是我推荐的并不推荐进行耳尖和这个食指的放血，因为这种放血是我们中医上叫中风啊，它是一种中风急救，然后泄热，然后止经驱风的一种治法。我们更多的推荐大家可以在像风池穴呀、大椎穴呀或者曲池穴上然后进行操作，可能降压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但是我们一定再次强调，这是急救， 不得已而为的情况之下， 对， 而且 应该呼叫院前急救是比较好的。 对，而且我们知道西药其实比如说像这个嚼辅阿司匹林片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急救用药其实也是有的，如果您手头有这些西药的话，它的效果可能更明确一些。 对， 而且中医我们刚才周主任特别强调得找准穴位，可能这个找穴位也是一个技术哈。 对，你非专业人士可能不太好找 啊。那既然说到了这几个穴位，咱也跟大伙说说吧，如果真是迫不得已手头又没有这种西药的这种应急急救用药，我们真的要放血来控制一下这种突发症状的时候，那几个穴位怎么找啊？都在哪儿啊？ 首先是我跟大家只推荐两个穴位吧，因为这两个穴位是我们现在临床研究比较多的，然后我们临床应用比较多的，一个是曲池穴，曲池穴其实比较好找，然后我们操作也比较简单，就是在咱们的胳膊，如果你蜷起来我们的这个胳膊肘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肘横纹的末端会有一个高高的隆起，这个地方也大概就是曲池穴的位置。 哦，就摸这个大骨头有一个凸起的这个位置。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完事之后呢，它在肘横纹的末端，然后是一个高高凸起的位置。你轻轻一摁的时候呢，会觉得底下还有点酸麻重胀的感觉啊，这就是曲池穴。这个地方呢，大家如果说，比如说你血压突然升高，你可以赶紧去揉捏这个地方，或者是用咱们的这个消过毒的，像什么血糖针之类的，你可以去扎一下，放点血，看血压有没有下降。还有一个就是太冲穴，那个是在脚上， 嗯 啊，它在脚上，大家也可以去网上百度一下这个穴的位置。如果说在关键时刻的话，这两个穴呢是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进行实际进行操作的。 操作的。 哎，风险并不高啊，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好。曲池和太冲是两个比较好找比较容易找到的这个穴位哈。其实这两个相对来说还是曲池穴更方便一些。 对，就在胳膊上。 啊，太冲穴可能还在这个脚底，我们还得脱鞋脱袜子。 对对对对对、 啊。当发生这种急症的时候，可能就是您脱鞋脱袜子这个时候就耽误了。所以说曲池穴太冲穴您可以研究一下。这个除了急救的方法可以用之外，想问问比如说平时我们保健按摩，比如说我定时定量的这种按一按曲池穴或者是太冲穴，有降压的这种效果吗？ 现在呢我们做针灸的时候用泻法是有降压效果的，我们现在临床也发过很多也有很多文章去证明这件事情。平时大家可以自己进行按摩，比如说一天两次，早晨的9点到10点，然后呢下午的呢4点到5点，就是两个交感高峰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下操作，然后呢轻轻按揉这两个穴位，直到你出现酸麻症状的感觉，10到15分钟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呢但是大家不要主要依赖于这种方式去降压。 也就是说这个方式其实是我们日常保健， 对， 也就是说您有没有比如说头晕头疼这些症状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一个保健。但是想要通过它比如说真的达到降血压，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可以替代一些药物的话，是绝对不行的， 是不可以的。 好，这个按摩我们刚才说了时间，您给推荐了两个效果比较好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的这个时间段，一个是早上的9点到10点，一个是下午的4点到5点。那按摩的这个手法比如说有讲究吗？是顺时针呢还是逆时针呢？ 我们一般来说针灸是讲究这个开泄和这个闭藏的，但是呢因为你做按摩它和我们实际的这种针灸针扎进去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大家不必去刻意追求这种专业的手法，因为你即便是我告诉大家了大家也做不到。像这种我们的手法其实有很多，像补泻，然后包括什么透烧天火、透天凉这种，就是他那个手法 太专业了 ，没必要。大家呢就去轻轻揉一下，但是一定要有酸麻重胀的感觉，要不然的话可能是你选穴不是很对。 哦， 这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甭管这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只要我们有这种酸麻的这种感觉， 对，酸麻重胀就可以了 。那每次的时间大概多久比较合适？ 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10到15分钟，时间也不用太长哈。 对。 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平时按摩也能用。现在很多的这种老年朋友也特别推崇于比如说晚上泡泡脚，甚至还有这种按摩的脚盆儿。像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在洗脚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对这个脚底的太冲穴进行一个很好的这种按摩？ 因为没有，太冲穴是在脚面上的。 啊，在脚面还不在脚底。 对，你很难按摩到。我们脚底一般是肾经的，像涌泉穴什么的，这是我们日常比较常见的这种保健穴位。但是呢其实啊，我们如果说做这种足浴，就是做足浴的本身，这种脚底的按摩对人上的血压控制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可以使你处在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然后你的神经调节也不会特别亢奋，交感神经活性不会特别高，然后对我们的机体的这种内环境的稳定是有好处的，推荐大家做。 也可以比如说通过泡脚的方式来对血压的这个整个的平稳啊控制啊进行一个调节哈。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岁月在微信上说，他之前看过一个偏方，说是把芹菜和十粒花生每天固定时间吃的话有降压的效果，想问问您是真的吗？ 因为我们现在能够有效证明的是绿叶蔬菜中的这种镁、钙 还有这种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而像这几个电解质呢，尤其是像镁，是对我们控制血压，就是多摄入是控制血压是有好处的。吃芹菜降压呢，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这种降压圈里边也是流行了一阵儿，因为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我们做这种科普研究的时候，收到最多的这种提问就是吃什么可以降压，好多人的好多专家的回答都是可以说是可以吃芹菜，还有衍生出什么芹菜泡水啊、芹菜汤之类的降压。但是那种降压呢，可能我觉得主要还是通过这种有益的这种电解质的摄入，然后达到降压的作用。而且我们后来去查了好多这种文献，是芹菜的就是叶子里边选那个镁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您要真要吃芹菜，就 多吃点叶子， 连叶儿一起吃吧。 现在大家伙平时吃芹菜更多吃杆儿，但是如果想要比如说在血压方面起到一定的， 对， 您 就别把叶儿扔了 多吃一些芹菜叶子哈。 对。 那除了芹菜，我们说对于血压控制是有研究有一定好处，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种蔬菜？像比如说深色蔬菜多吃一些，对于血压控制有好处吗？ 其实含镁比较多的都可以，而且呢，我们现在临床上找到呢，你像菊花现在好多有这种食用性菊花，食用菊花呢，它有的时候也有降压的作用，而且吃完之后眼睛会很舒服，尤其那种高血压，你有时候有眼红、眼胀这种，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菊花。 菊花，这个菊花，比如说是鲜菊花，还是说我们说的这种白菊泡水的这种干菊花？ 干菊花我们大部分用来泡水，鲜菊花是可以食用的，也可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有一种食用菊花也可以。 我们知道像南方很多地方都是这种花入菜。 哎，对。 对，其实这个菊花对于我们缓解高血压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对， 如果你 尝试。 真的比如说有这种条件的话，也可以试一试哈。陆琴想问问，说自己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呢他的体质是肝阳上亢体质，想问问降肝火能不能够有效的降压。 可以啊，它因为你在改善体质的同时，可能你内环境就稳定了。但是呢，就看你用什么方式了。如果说你是打算吃中药、吃汤药去降的话呢，那一定要是先做西医的规范化治疗，因为你不可能天天吃汤药啊。而且，就是血压的控制呢，不要寄希望于我吃3到5天的汤药，血压永远就这样平稳了。可能之后你还要做生活方式的改善，锻炼身体，包括临床饮食上的改善呀、睡眠的改善呀，都要做啊、不要仅仅依赖于说我把这个肝阳上亢治好了我是不是就好了，但是不一定的。 好，那既然说到了体质调整，中医比如说要调整一个人的体质，是不是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才能调过来？ 对，我们中医上讲调体质，是我们中医的体质学说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把人从先天上就分成几种体质，然后你来的时候呢，我们先看你有没有病理因素，比如说有外风啊，你有痰啊，你有痰湿啊，然后再看气血阴阳的平衡，我们是这样来判断你，来调整你这个个人体质的，先天加后天，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调整的周期可能相对来说也比较长，大家不要期望着比如说一味两味中药下去之后这体质就能调过来。 是的。 好，马先生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说有的时候测血压呀，前后两次血压都不太一样，比如说第一次量呢是140，自己就比较担心，第二次再一量这血压低了120了，他说尤其是冬天的时候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想问问怎么回事，这种血压第一次和第二次就相差比较大的情况，是身体有问题啊，还是血压计有问题啊？ 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咱们人体的血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一个稳定的值，我们单次，所以说单次测量血压意义不大嘛。在冬天的时候尤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处在一个寒冷的环境当中，外周血管是收缩的，这时候呢你的这个血压会相应的是比你原来在夏天的时候是要稍高一些的。不用紧张，我们见过那种病人就是特别喜欢自己在家测血压，然后每一次量的比一次高，一次量的比一次高，因为他特别紧张，越量越紧张。没必要，一般来说咱们正常的血压测量呢是在你休息心态平稳的情况下，然后呢一天测2到3次就可以，基本上就2次血压。然后呢呼吸平稳，心率慢，就是心率已经稳定下来了，不是像跳的那么快，然后你再去测血压。而且单一次的测了高了也不用紧张。我觉得你倒不如去医院背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它的意义来得大一些。 其实我们之前介绍的节目也说了，大家可以早上起来，然后呢醒了之后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对， 这个时候量一下血压，而且呢最好比如说能记录最少一周的时间，每天我们都固定这个时间点量早上的血压是多少，在晚上呢就是要睡前的时候也可以量一下，把这个数值都记录下来，看看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象单次血压那么高。 对。对。 好，我阿姨80岁了，年纪比较大了，想问问说自己的血压呢，高压100，低压在50到60之间，这是有点低。她说自己呢不头晕也不头疼，想问问怎么回事，需要去查查原因吗？她说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另外说孩子啊今年52岁了，血压呢也是这种情况，偏低， 想问问您怎么办呢？ 这种低血压其实是一种比较好的，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因为你首先是没有症状的，其次呢，你的高压并不高，证明您的血管并没有硬化到那种程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血压一个高压一个低压，高压是因为心脏收缩冲击咱们的血管管壁造成的那种，它是跟心脏有关系的，血管管壁的弹性有关系的。您高压不高是好事啊，说明您血管挺软的。至于低压呢，低压在55到60之间呢，是因为咱们的低压呢，是因为血管弹性回缩的时候，它是一种容量性的一种血压，您低压低的话没关系，它只要保证有效的灌注也就可以了，我觉得您完全不用紧张。至于说您孩子是52岁血压也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不用太紧张，这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儿。 好，还有几位中药哈，有几位朋友想向您咨询，双双说纯天麻煮水或者是泡水能够缓解高血压的症状吗？ 可以，但是一定记住要 对症。 一是要对症，首先你是这种肝风内动的这种体质，我们要息风止惊，其次一定要控制剂量，而且单日你只要泡一次就行了，你可以反复去冲泡，不要老是换新的、不要老是换新的。 还有一位中药是三七，张阿姨想问问说高血压吃三七粉有降压的效果吗？ 三七粉本身没有降压的效果，它是一个活血止血药，它可以对我们血液进行双向的这种调节，它的那个临床的对我们血管的这种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血管里边容易长这种我们中医上讲叫血瘀症，也就是说我们形象来说的话就血管里边长血块，但是三七对这个是有好处，你血压升高之后不最主要的也就是 血管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的损伤嘛，你可以吃这个进行预防，但是呢对它对 降压， 对它用它来降压，我们没听说过，也可能也没什么证据。但是呢，如果说你在控制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呢，不妨一试。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也请周主任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还可以在中医医院找到您。 好的，我是在中医医院，然后那个心内科病房，每周四的下午会有一个专台。然后呢，平常的时间呢，我都是在病房工作。然后我们科就是我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在我们的门诊楼4层呢，也有专门的这个高血压，也就是眩晕的专台。然后呢，会对高血压这个专病，然后有一部分专家专门进行出诊，来改善大家的这种血压状况。欢迎大家来我们这儿就诊。 好，也再次感谢周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蒋元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皮肤病和坏心情是有关的。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偏南风，强逆温扩散条件比较差，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145到230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全市各区域都是处于5级重度污染。今天本市在0点到14号的24点启动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预警期间国一和国二排放标准的车辆禁止上路行驶，提醒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预计3月14号的夜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空气质量会逐步的好转。今天的空气质量就是这样。 这剪影